咦，你咁急赶住去边啊？ 我赶住去普罗预购郁敏新书袭击梁振英。 唉，我仲要话你赶住去交月费添。 乜唔系俾咗钱买书就得嘅咩？ 梗系唔系啦，梗系买完新书然后再交埋月费先得噶嘛。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华夏建国论坛主持庄元生、陈云。 好，翻嚟第二节，咁啊上一节咧就陈云老师讲啦，就话遇到呢个重要嘅国家大事咧，就会去占卜嘅，咁就今次就举个例子啦，亦都引证翻呢个黄庭之佢嗰个事发嗰个原理嘅，因为佢就系根据一啲左传啊同埋国语入边嗰啲案例，你就推翻即系推翻转头头先嗰啲咁嘅定理啊，叫做所以变咗就叫做信而有征啊，即系有个咁嘅结果。咁啊开啊，技术人员可以出一出吓嗰个咁嘅事例啦。啊，呢个就案例少少。嗱，呢一个咧就讲系呢个。呢件事咧就喺一個《國語晉語四》入邊，你就講呢個晉國公子重耳啊。咁、那個故事就講佢即係流亡海外啦，咁就遇到國家就有變啦。咁即係翻嚟做要唔要呢、這個翻嚟咧？咁翻嚟時候會唔會就變咗瓮中捉鳖啊？俾人逮捕嘅，即係生死存亡啦。呢、這個 就係、是、重耳，即係晉文公係啦。佢就重耳在外而安。 係啦，係啦，咁佢就去 book 咗個卦，咁啊得出嚟咧，嗱，咁就根據呢個國語記載咧，叫做精斷就悔如就皆白啦。呢、這個完全你冇易經基礎，你就完全解唔明啊。精就叫做本卦，嗱就精個卦咧就即係個本卦就斷卦，咁嗰個喻咧就變卦，咁就話皆白。咁八字咧咁啊後邊再解釋，因為其實歷代以嚟都解釋唔到究竟個八字。是这个点解的，所以其实呢那个事件里面呢就问那个即是占卜的人那个事说不好啊，即是以为就不吉了，那个司空就贵子那个贵子就读以为吉，即是他叫做读牌中意了，那引用了什么呢，就引用了一个团卦和这个余卦的卦词呢，那都有的了，这个利见后两个都是利见后，利见后回去就建立这样的工业，根据这个卦里面就怎么说呢，就有两个卦，所以你见到下面了，那个本卦呢就是个团卦，那个变卦呢就是个余卦，有三個就有三個變爻嘅，咁頭先講過啦，六同九嘅變爻就是、初爻、第四爻同埋第五爻就變爻啊，咁啊遇到個問題啦，頭先講過有三個爻，究竟揀邊一個爻咧？咁啊用頭先嗰個方法啦，咁啊就跟住就計完之後咧，第十原來個疑變爻咧就喺第三爻嘅地方，咁啊第三爻嘅地方係八嘅八嗱，所以嗰個左傳入邊啊，皆八嘅意思咧就係個八嘅意思就係講嗰個爻嗰個幾數，嗰二邊嘅幾數係八。 八係啦，咁就卦隔離都寫住係八九六八，係啦係啦，咁佢下底都係。係 啦，所以 話就係八六九八八六咁啊。係 啦，所以即係唔懂嗰個占卜就你冇辦法解釋到嗰個咩意思，即係好多歷代以嚟好多人都解個八字就解唔通，咁就。所謂因為個八咧就唔變爻嚟噶嘛，咁你咁啊所謂就唔相值啦，唔相值嗰個結果咧就要用呢個斷卦嘅卦詞同埋呢一個餘卦卦詞嚟作呢個判斷。咁斷卦卦詞咧就話元亨利貞就利見後，咁餘卦卦詞都係利見後行師啦，即係話係啦，咁就係呢、這個可以即係。用軍隊咁啊，翻去咁啊，帶住啲人翻去咧就奪位，咁啊，結果唔使我講啦，因為後來呢個重耳就變咗呢個晉文公啦，係啦，咁嗱呢個咩事例咧，就可以翻轉頭就引證翻呢個黃庭之佢嗰個事，佢嗰個咁嘅事法咧，嗰、那個 理據。咁喺《左傳》同埋《國語》入邊咧，總共有廿幾個呢咁嘅事例嘅。咁啊，黃庭之就話咧，佢都一一咧就用翻啲事例咧，就引證翻佢頭先講到嘅。 如果你睇呢個同我哋依家現今嘅策略學啊嗰啲，就知道係同一個事有兩種判斷。咁跟住係綜合兩種判斷嗰個相似嘅地方就做一個決定。咁呢個你唔大家唔好理會易經準唔準都好，但係呢種咁嘅複雜事情，跟住睇到兩個複雜嘅判斷，跟住喺兩個複雜判斷入邊再綜合出一個合理嘅判斷，跟住係行事咧，呢個係古來嘅策略學或者策論嘅方式嚟嘅。咁當然啦，實際上可以唔用占卜都得，譬如同時間譬如唔用占卜，但係慣咗讀易卜嘅書或者讀易卜嘅例，跟住睇到，即使唔係晉文公嘅例子，係譬如係三國嘅例子又好，或者民國嘅例子又好，究竟出兵定好啊，定係退咧？譬如係夠。譬如蔣公咁，計將究竟係同中共死打，跟住打到係一兵一卒冇咗，跟住被殺或者被困，好似溥儀皇帝咁樣，定係逃去台灣咧？咁就有幾種判斷，幾種判斷就綜合睇睇，話退台灣有美軍保護，都係就三十六著走嘅上著啦。咁寧可係日後再隨途計策啦，反攻大陸又好，或者自保又好，偏安又好，都好過係喺個死戰咁被蘇聯打低咗，美軍就救援唔到。譬如呢啲咁嘅思想咧，就係我哋平常人係好少遇到嘅，平常人好少遇到，哇咁鬼複雜嘅，同埋嗰個後果係會死人嘅，而且唔係死自己，係會全軍覆沒，跟住社稷都會亡埋，個國號都會亡埋，嗰個憲法成班跟住自己嘅士兵同埋成個由孫中山落嚟嘅法統都會亡。咁嗰陣就係我哋做呢啲好嚴謹嘅判斷嘅時候個基礎喺呢度。咁所以易學咧點解會成為儒學，成為係安邦定國嘅大道？道理喺呢度。 係啊，即係所以呢個《左傳》講國之大事，在呢個制與容啊嘛。係啊，即係個制字。同埋呢一個軍隊啊，呢兩樣嘢就最重要。咁祭祀嗰樣嘢，而家現代好多人就忽略咗啦。 忽略咗啊！祭祀就要祭，一來祭器啦，二來要有祭師啦，第三就係要必要時要卜筮啊。 係啦，咁啊祭祀就同嗰個城好有關係嘅。咁啊，即係所以講到黃庭之啊，有個比較花生啲嘅咁啊，因為啱啱就好似話呢個美國 CIA 就出咗一啲檔案，又話有外星人。 外星人 同埋超靈力量， 同埋有呢個心靈嘅力量，所以佢哋英文叫做 psychic power， 即係我哋叫做係心力啊， 係啦，咁 或者念力啦 嚇，係啦，咁啊黃庭之即係未寫呢本書之前咧，零零星星都寫過啲關於即係易經一啲叫做專欄文章啦，咁就話有人問佢啦，咁易經點解會咁靈啊？跟住佢話：我都唔知啊，可能係外星人創造 的。因為古文明就得，你話我哋如果我哋儒學或者係華夏就係聖人留低噶啦，伏羲、文王、孔子呢啲咁嘅聖人，呢啲聖人之所以巴閉到點咧，就是、你睇易經，其實你會知道。同埋或者睇河圖洛書啊嗰啲，你知道話嗰個年代喎，即係唔知五六千年前嗰個年代喎，搞出嗰啲嘢出嚟喎， 係啊，所以 而且仲用好啲好似易進制數位嗰啲嘢喎，你見所有嘅文明都唔會去到咁抽象啊嘛，即係整到卦象，而卦象你唔係話宋朝、明朝咁就合理啫。你話西洋嗰邊萊本尼茲嗰邊整到一同零嗰個易進位勢，嗰都好後期，但呢個係先秦不知年嘅時代啊！ 係啊， 即係冇信史不知年嘅時代。 其實係更加早嘅，咁就喺易經之前，因為譬如喺易學史入邊咧，即係佢譬如喺照幾個呢個分類啦，咁喺呢個先秦嗰度咧，咁就好多時係透過一啲考古 啊， 或者透過一啲即係地下一啲挖掘咧，就發覺其實嗰個易經嗰個存在咧就更加早嘅，即係唔喺易經之前咧有所謂嘅數字卦，咁嗰個數字卦咧其實喺宋朝已經出現嘅，好多人都唔知點解嘅。係啦，咁數字卦，咁啊後來就大陸有個學者叫做張正朗啊，咁佢就即係解開咗，哦，原來呢啲數字卦就係呢一個易經嘅前身，即係將個易經嗰個歷史咧就再推前咗，係啦，係啦，係啦， 錢啊，去到其實係好抽象嘅啦。你甚至去到我哋平時成日以為嗰啲咩陰陽魚嗰個兩個一陰一陽追逐嗰、那個，以為好早，其實都係宋朝嘅。再早期其實佢哋唔使嗰啲嘢嘅，即係唔使圖像嘅。 唔使㗎，所以呢個就牽涉 周敦儀後來先揾出嚟。 係啊，所以呢個就牽涉到一個易學嗰個好重要的問題啦。咁《易經》本來有一本書嚟噶，咁佢本身亦講就占卜嘅，點解即係點解嗰個占卜嘅方法失傳咗？即係頭先我哋講咗好多用呢個考據啊，同埋有好多專家講先至推論到一個模式出嚟咧。咁有一個講法咧，就話根本當時啲人係知嘅，即係大家好似口，即係大家都口耳相傳啊咁啊， 太熟悉啦，太熟悉，同埋太熟悉冇必要記載咯。啊，即係等於我哋話喂問你。點樣去？譬如今日啦，好簡單，喂，點樣去喊驚拜神啊？碟燒物衣啊咁啊，你真係考起個原因就係、是，喂，大佬嗰啲嘢不嬲都識嘅喎。 係啊，即係所以好多屬於比較民族啊、民間啊或者個文化比較低嘅嘢咧，就因為透過口耳相傳咧，就冇留低文字記錄，或者覺得不需要留下文字記錄就會消失了的，所以在《易經》裏面屬於那個具體那個占卜那些東西呢，就後來呢就不見了，失傳了。朱熹也說過的，他即是他自己做回那個朱七條的時候，他在個書裏面 都說過呢，大抵就是說估計就是因為大家以前的人都習以為常，就沒有留下記錄，所以就不見了。是的，這個就是朱熹這樣的說法的。咁所以就唔見咗啦，咁所以就會頭先講啊，點解會咁複雜啊？講嗰個變化，咁啊，所以又帶出一個問題啊。咁如果計算嗰個咁複雜，咁點解好似我哋有時會見到啲人攞住個龜殼搖搖搖，跟住就即刻同你講咗邊個卦咧？係啦，呢個就好大問題啦。點解咧？啊，因為其實嗰個所謂嗰個易變爻啊，咁嗰個我頭先就根據嗰個計算就咁啦。其實喺呢、這個漢譯入邊咧就有一本書叫做《火珠林》， 係啦， 《火珠林》入邊就係講金錢卦點樣去占卜嘅。咁佢嗰個《火珠林》入邊咧就係將嗰啲卦咧就重新咧就再排過一次。咁即係話，譬如就話乾卦，咁啊同佢六十三個卦嗰個關係咧，咁佢嗰個關係咧就有一個所謂嘅細爻。其實嗰個細爻咧就係嗰易變爻嗰個位置啦。咁即係所以其實你背熟咗嗰個細爻嗰個變化咧，其實係易變爻就唔使計嘅。但係頭先如果你唔識嘅話，就要計啦。 因為一般我哋坊間做占卜嘅其實都係睇火珠林嘅啫，即係火珠林嗰個占卜法就反而《易經》就唔使點理。 係啦，冇錯啦，所以就屬於操作嗰個範圍嘅，所謂熟能生巧。你操熟咗，你未必知個原理嘅。咁頭先我同你講嗰個原理咧，就係咁樣出嚟嘅。 所以一般話喺街頭以前一啲比較不幸嘅人要都算不幸啦，即係一啲盲眼嘅阿伯咁幫人占卜嘅，就背熟嗰啲口訣就得噶啦。 係啊，因為我記得以前喺上水咧，就應該喺隧道口嗰個位置咧，就有一個伯咧盲眼嘅，咁啊成日咧就攞住個龜卜咧就喺度同人卜卦喺個巷口度啦。咁而家即係突然間諗翻起，究竟佢幾時消失咧？唔記得咗。 唔記得咗，我哋嗰啲又係你可以話其實類似見慣嘅神仙咁啊，咩唔知幾時唔知去咗邊咧咁啊？係，我哋係唔會知道，因為日日都見啊嘛。 係啊，即係你當你諗翻起嘅時候，佢已經唔見咗啦。其實好多時候我哋而家香港好多文化嘅嘢都係屬於咁嘅情況。你諗翻起就咦係喎，唔知幾時就唔見咗啦。 對似譬如話成日大家好爭咩七月十四有啲阿婆喺度燒衣咯。成日好驚踢到佢，話好幾時消失啦？到消失嗰陣又會好惋惜噶啦。 係啦，咁就咁言歸正傳，我哋講翻呢個《易經》嗰個咩占卜啦。咁喺《易經》占卜入邊咧，就遇到一個都幾大家常見嘅問題，就話點解啲卦啲卦辭爻辭好似好模糊咁啊？即係冇辦法好判斷。我問一件事咁啊，出啲咁嘅爻辭卦辭，究竟同我問嘅有乜關係咧？咁就唔係你嘅問題，係本身《易經》已經係《易經》已經係咁樣噶啦，係啦。咁啊操作人員可以出一出嘅本書啦，呢本書啊，一個啦，呢個又係易學大家嚟噶，上丙和嘅《周易上士學》。咁佢呢本書咧，咁我唔詳細講啦。咁因為呢本書係都係名著嚟，就講翻呢個周易入邊一啲關於象數，其實好多時就關於個占卜啊、象數咁。 常炳和先生咧，咁民國初年一個奇人嚟嘅，咁佢喺個前邊嗰個序言嗰度咧，咁就有一段説話咧，就解釋咗啊，可以翻正常下面啦，係啦。咁佢有一段説話咧，就完全解釋咗頭先我所講個疑話啦。佢話易詞就本為占詞，即係易經啊，嗰個詞本為占詞，故其語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嚇，你見所有嗰啲詩籤啊，譬如佢求黃大仙嘅籤或者觀音籤咧，好多時都係可解與不可解之間。點解可解與不可解之間？因為可解與不可解，故能隨所感而曲中侍應不窮。啊，個意思啊，因為喺可解與不可解之間，就可以隨住你個感應或者解嗰個人咧，就可以有無窮嗰個咁嘅妙用咁嘅意思啦。 係 啦， 佢要捉嗰個意思啦，即係有時係實際上能夠以古聖言嚟講咧，佢睇到個事物嘅真相。亦是可解與不可解之間，即係你睇喂呢件係吉定空啊，或者聽日落雨定唔落雨，或者呢個天象咩意思？我估即使文王睇到佢都係可解與不可解之間，睇你個睇你個人心啦，睇個聽日嗰個大氣嘅轉變啦，咁 係啦。咁呢個又喺易經入邊，或者甚至後來去到老莊嘅時候，都有一個解釋嘅，所謂言象意嗰個問題啦，即係話個天。所謂天垂象，個天就出咗個現象出嚟，垂咗個象。咁你點樣去了解佢嗰個意涵咧？咁你了解咗個意涵之後，係咪又能夠用呢個適切嘅語言表達出嚟咧？嗱，到魏晉嘅時候就特別講呢幾樣問題，言象意嗰、那個嗰、那個問題啦。咁呢個其實就係喺《易經》嗰度出嚟嘅，係啦，成個一門學問就咁樣出嚟。咁啊，老莊亦都講啦，即係譬如莊子講嘅得意忘全啊，你知道咗，即係佢你知道咗個意思嘅時候，跟住根本你都唔需要去再斟酌或者。在他那個言語怎樣去表達了、這個在莊子或者老子那裡就有這樣的表達出來的。剛才講到那本《周易上士學》也挺有趣的，這本書很難找到的，現在很奇怪，我發覺越是名著或者越是好的書就越難找得到的。 是啊，我以前讀民族學都讀過他的一些見解。 是啊，咁呢本書就都好彩啦，喺呢個二手書店度買到嘅。咁呢本書咧，咁前邊就有呢個南懷瑾嘅一個簡短嘅序言。咁啊，南懷瑾就講佢從細就學易經嘅。咁咧，佢一早就聽聞過有呢本咁嘅書噶啦。咁啊，一早一路都冇遇到。咁啊，後來有個美國嘅朋友咧，就喺美國唔知即係泥西求處嘢揾到本書，就送咗俾阿南懷瑾落去，跟住如獲至寶啊！咁我就唔即係讀惡樂不如中惡樂啦，就將呢本書就引咗出嚟。所以就幾有趣嘅。所以如果大家見到呢本書咧，就喺坊間入邊見到咧，就不妨買咗落嚟。咁就可能而家就未必睇得明咁啊，過多十幾廿年啦。即當你研究易經，即係有興趣研究易經，有一定嘅水準咧，就睇呢本書可能就受益不淺嘅。因為本書好奇怪嘅，喺網度亦都揾唔到，係啦。咁你都可能太過深啦，真係。 係啊，係啦，係啦。有時頭先講呢個見天象，我諗起以前喺布吉島嗰次嗰個南亞海嘯咁啊，咁。海嘯的時候，海嘯即係海入邊有個斷層，或者火山海嘅火山爆發，整到啲潮水忽然間湧上海。但係湧上海之前，佢會係大幅度咁退嘅。咁所以嗰啲人都喺沙灘玩嘅時候，忽然間見到啲水退，跟住就有啲海星啊，有啲魚啊，咁有啲不明所以的人就猛去，哇！有雨中有海星汁喎，就衝咗落海，衝咗落個嗰、那個海底度捉魚捉海星。咁嗰陣咧就淨係得啲大象就知道話大鑊啦，意思。咁騎緊大象喺海岸，有啲大象見到個水退就即刻就向叢林咁樣跑。咁所以騎大象嗰啲旅客就救到命啦。咁當地如果熟悉嗰啲咧，熟悉有海嘯就知道個海一退，物極必反啊！冇理由正正常常佢退跟住停喺度嘅，佢實湧翻上嚟，同埋更加犀利咁湧翻上嚟，咁就發足狂奔啦。咁嗰啲亦都救得翻，救唔翻嗰啲就走落海度執海星啊，或者企喺度唔喐嗰啲咯。唔知咩事發生啊，翻外喎，佢就喺十零秒就死咗啦。 其實就即係變咗，好似對於嗰啲地震啊或者天災咧，動物嗰個敏感咧就比人更加強，即係佢哋冇咗嗰個。 即比較冇咗嗰個物慾啊，或者 物慾啊，佢等於我哋正常諗下話呢個。這個海平時都是咁嘅啫嘛，頂多潮退咪退幾尺嘅啫。佢依家話退十幾尺喎，梗係有唔吉利嘅，就冇見到唔吉利嘅就36隻手係上漲，呢個就正常人嘅反應。 係啦，所以 嚇你啲貪心見到啲魚喺度就要執啦。 係啦，所以聖人就係嗰個對萬事萬物嗰個變化就特別敏感啊，從喺個敏感入邊咧就揾出佢嗰個意義啊。咁啊，所以陳明老師講呢個例子咧，就我又諗起有一個都係。即係喺易學嚟講都係一個奇人嚟嘅，咁就呢個宋朝嘅個邵康節，係啦，咁啊你就因為邵康節後來就佢就寫過一本書啦，叫做呢個梅花易數啊，係啦，咁梅花易數你睇好神奇嘅，求其幾個數字咧就可以神算判斷到各樣嘢 啦，就唔使連卜卦金錢都唔使熬噶啦， 係啦，佢嗰個就好簡單嘅，都係用幾個數字啊咁樣，咁嗱。咁佢嗰本書入面記載咗好多判斷啊，好神妙嘅嘢。但係佢本身個人咧，根據歷史嚟講咧，佢一個弱不禁風嘅一個人嚟嘅，因為太過敏感啦。係啦，樣嘢都一樣嘢，可能嗰度跌咗張凳，佢就可以推算到，咦？可能呢度突然間有咩發生喎？咩打劫銀行啦？ 有餐茶或者有啲啊，有啲貴賓嚟啦，咁跟住佢就坐定，斟定杯茶都唔定 嘅。係啊，係啦，所以呢本梅花易數反而就難揾喎。梅花易數，因為呢啲咁嘅術數嘅書，頭先講過啦，喺書局有好多嘅。喺梅花易數入邊咧，就佢入邊就記載好多，佢即係根據嗰個梅花易數嘅。講一講點解叫做梅花易數呢個非常之神奇的一件事嚟。咁佢前邊咧有篇序言啦，傳說咧就係黃宗羲寫，我就覺得好神怪。 可能係啦，偽託嘅。 係啦係啦，我就覺得係偽託，就講話有一次就邵康節咧就喺度瞓晏覺，咁就後來就見到一隻老鼠咁走過嚟，咁佢攞住個瓷枕，即係以前啲人瞓嘅枕頭瓷啊嘛。係啦，攞個瓷枕一釘就釘只老鼠，跟住後來瓷枕一開入邊有封信喎。嗰封信咧就寫入入邊就寫住某年某月某日，邵康節咧就攞呢個瓷枕咧就掟老鼠就發現咗呢封信，呢個非常之非常之呢個連續劇嗰個 feel 嘅，跟住佢就攞住封信嘅地址就揾咗一位，其實呢個好似咩疑上老人嗰個故事，咁攞住封信咧，跟住後來揾到個老人，個老人咧就傳咗本秘笈俾佢，咁佢跟住嗰本秘笈咧，跟住咧就學咗呢、這個。易術，跟住呢個易術咧，就佢後來就根據呢個易術咧，就寫咗梅花易數咁嗰個咁嘅配案， 嗰個叫做心易，所以心易即係唔使用事草，又唔使用金錢，就係見到眼前嘅現象，忽然間靈機一觸啦。譬如通常用天地人啦，譬如見到一個少年人喺咩方位嚟啊，呢個係咩時辰，咁就有三個數，咁個三個數就可以卜到，用個三個數就可以計到一個卦出嚟。 係啊，即係你用六八九三萬字就可以計到，上次我記得 做。又落深水埗做完節目啊，咁啱撞到689有架車喎，咁就已經係個卦 啦。係啦，所以 個車入邊有689先得。 係，所以嗱，所以就好奇怪嘅，因為嗰陣時就因為嗱，梁振英就689票。咁你就如果譬如你要根據梅花易數，你就算689啦。咁有朋友就問：咦，咁呢個馬英九都係689，我話唔係，係689萬嗰個計法就有變，就完全唔同啦，變咗係，係啦，所以變咗係，所以呢啲咁嘅嘢，佢本身嚟講，因為係嗰個數字啊，嗰個延伸咧，就可以有好多唔同咁嘅演繹嘅，所以變咗喺易經咧。它就變成是所有在中國裡面所有術數的根本，是的。譬如到了漢朝的時候就配這個將它這個八卦就配五行啦，係啦，咁啊配五行，跟住後來就會配天干啊、地支啊各樣嘢就 好多嘢出啦，就出誒，譬如四柱啊、推命術啊、風水啊、掌相啊嗰啲啦。 係啦，咁啊，譬如係，所以譬如。所以到了呢個漢易的時候，很多時咧，佢就會喺呢一個易經入邊咧，佢就揾佢嗰個原理啊。佢哋叫所以黃庭之呢本書叫易例啊，易例啊，好多易例咁啊。咁因為時間所限，我就係講其中一個易例啫，就叫做呢個十二消息卦。咁所謂十二消息卦咧，就係佢因為每一個一個卦有六個爻嘅。 根據嗰個爻嗰、那個即係向上咁嘅變化咧，就會出啱啱喺呢個卦入邊咧，就出到十二個卦。咁個十二個卦係咩咧？就代表十二個月。咁有月份咧就點啊？可以就要計呢、這個，就可以計呢個時辰八字啦。 計歷數啦，係啦，因為幾好易咧，由乾卦去到坤卦，中間你一路咁變啊，由陽爻變陰爻變下。就變咗係坤卦，坤卦又一路充實咁到轉頭又變成，即係等於係春分同夏至嗰個太陽最短同最長咁就一個變啦。即係佢用卦嗰個變數咧嚟顯示嗰、那個四季嗰個推移。 係啦，咁所以四四時啊，十二月 嗰、 那 個就當然啦，嗰、那個要喺中州先得，即係喺北半球同埋温帶先得。你要赤道就唔使搞啲，南極北極都唔使搞。那些就我冇乜變化，日日都熱死人，或者日日都好凍。 所以就嗰、那個四季啊四時個變化咧，就變咗本來易經咧就係講嗰個排序嘅。咁頭先講個十嗰、那個，其實嗰個十二消息嗰、那個始消彼長咧，其實就喺易經嗰個排嗰、那個排列嗰度有嘅。因為易經嗰、那個由乾啊坤一路排咧，咁啊基本上就用兩個方法嘅啫，叫做非復即變啊。係啦，即係話所謂變就係話。陽變陰，陰變陽，所以乾同坤嗱，啱啱就係一個變嚟嘅。嗱，有